不眨眼，祝我从此幸福，爱祝我枯萎不渡，为我两人 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。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叫赵豪轩，然后今年20岁。我现在喜欢小玩具的原因，要从，小时候那种家庭背景开始说起。我还记得当时大概是六年级的时候，然后，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玩具。那几个星期然后都特别难过吧，一直在想着那个玩具，但是明知道他回不来了，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就在那扑腾啊，然后心烦啊之类的。可以说是小时候这种家庭因素导致了我对玩具的一种渴求。 我现在愿望就是毕过业之后吧，先立业后成家。 游戏机遥控车曾赋予我美满的梦，随斜阳从正东爬向西，我要向怪兽欢送。成年人望对标望看中，才发觉我太过空洞，光经过往跌动再发动没发动，童年千秋如何流传千秋，对齐对齐寂寞细谋，童年山丘已平成为沙丘，斩斩我一双眼看寂寞退休，黄金放肆黄色占有，今日已失落于门口，看门口 最终明天不停走。 爸爸买那个是来染着尘，娃娃脸怀念飞机复制品，多少最爱已退隐，熬过青葱的光阴，曾是我考得高分战利品。最丰足的纪念品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送开时间的手。

口画上一个月亮，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，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画一个姑娘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画上灶炉与柴火，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鸟儿围着我，再画上绿林和青坡，画上宁静与祥和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，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，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，上母亲安详的姿势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都显得人从没心事。上一个月亮， 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，让我们抓住今天我爱你，往南，在末日来临之前，再松开却成为浮云之前，往南，你说了爱，却还是给了平淡，如果这是热恋，我怎么相信会有永远，猜忌怀疑却又守着最初怦然的心，猜不透明天以后的交集，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，让我们抓住今天却成为浮云之前，往南。

离开你身旁。你的心 空气流动，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。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，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周振阳，是一名大二的学生。我呢，最近有一件事情很困扰我。我在进大学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说大学期间不挂科。这个目标呢，我大一和大二第一学期都做得非常好，一门课都没有挂。然后，但这学期呢，我感觉我可能要挂科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这学期呢新开了一门课，叫做活动策划，一共有4节课。第一节课就在开学的第一天，而那天我还在火车上，正在往学校赶，所以那天我就没有参加那门课，只是说辅导员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把假条什么的写好，后来他给我批假，我也照做了。第二节课呢，我就按时去参加了。第三节课呢，我们学校因为要参加外面一个特务大学生全国足球联赛，我呢替学校去踢比赛了。去踢比赛呢是有公假的，所以第三节课我就是说因为公假就没有去。但问题就出在这第三节课上，因为第三节课是倒数第二节课了嘛，老师就布置了一个像期末作业这样的东西，一人发一个纸条，按照纸条上面的内容做东西。但我呢因为去踢比赛了，所以说就没有抽上这个纸条。事后呢，老师在微信群里问说谁还没有抽纸条，然后我就给老师说了，我说老师我还没有抽纸条。老师问为什么，我说老师那天我没来，但我有假条。但老师就，我说完这个之后老师就不理我了。我等了很长时间，老师也没有给我回复在微信群里。我觉得我很讨厌老师的这种行为，因为他问完我问题之后我回答他，他又不回答我，我等他半天他也不回答我，那么多同学看着呢，我也很尴尬。到现在为止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，指示我该怎么办。所以我觉得我这门课可能是要GG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希望能和老师和学生呢多有一点沟通，多理解一下。 你就像是森林和大海，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，少年啊，你好吗？去吧，去蓝天白云下。这不害怕，选条路出发，不要回头啊，乘着少年郎。 会为一些人受些折磨，也许你早已一万千种可能，人生就是人生。 片芳草地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南兰掌， 十里一程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

后的一朵。 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小桥它站在小溪上，小溪它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她是个美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，站在小村旁，小村她是个美脸蛋的姑娘，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，然后她说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，听着小溪哗啦啦，然后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鸦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过小石板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喽，清风偷走花啦啦。

在梦中醒来，我知道你在我的左右，思念像开在心里的花，就这样盛开又枯萎，回忆像飘在风中断线的风筝，就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，思念像开在心里的花，就这样盛开又枯萎，回忆像飘在风中断线，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，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，就像你离开时那样的匆匆。 我那一种表 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烟香楼，软土穷，白色对黄铜，烟对歌，一对铜，蓟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。心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， 无论世界尽头，无论 北京时间16年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张毅，然后最近比较烦，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是异地恋，然后我们俩在一起2年多，快3年了。然后之前就上大学的时候，就也因为异地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吵过好多次。但是就感觉每次争吵，然后就是也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和一个处理办法，就那样就先下去了，就是就将就着就继续交往下去。然后最近呢，就是这个问题就又出现了，因为异地恋嘛，然后两个人就有问题的时候就没办法陪在对方身边。嗯，尤其我是一个女生嘛，然后比较敏感呀，就是生病呀或者难受的时候比较希望有男生陪的时候，他却在忙自己的事儿，那我又不能去打扰他，然后他还希望我能更多的去理解他，所以就我们俩的问题就比较多。当我发一些小脾气任性的时候，他就会说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呀，不理解我怎么回事，那我就觉得啊，那你就是你也不理解我，所以就在这方面比较苦恼。那就没办法，那就先这样吧。 有些爱是知无畏，岂知可惜。有些人像是风景，过站不停。可惜，多可惜，到最后总是要失去。有些热情太空虚，想要逃避。有些回忆太锋利，躲闪不及。也许我的心已经陷入了你设的瓶颈。

下的是个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现实不断拷打我，偶然做梦，假装希望你能过得从容。